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翻嚟啦，咁啊，即系咧呢一个两会咧。即係當然啦，唉，又重新港獨啊，又要對香港人啊，即係哇，即係係咁鞭撻啊，又話要你哋嚇唔滿意就躝屍趌路啊，好似無和夢雪嗰啲撚樣喺度講呢啲嘢。其實咧，即係喂講真，喂即係薯片真係死咗九成。咁但係咧，呢、這、一個黃光亞咧。又重提呢、這、一個不斷咁樣提呢個四大條件噶嘛，係、嘛？咁、我哋成日都認為即係。啊、曾俊華咧，阿、胡蘇咧，只係贏得一個條件嘅啫，嗰、那個就係香港人擁戴，係咪？咁、其他三個，其他三點咧，都係林鄭叫贏啦，係咪？誒，但唔係、而家數數下，喂，原來係 level 喎，二比二喎，點解咧？嗱，你數翻啦，第一個條件， 愛國愛港， 愛國愛港。第二個條件係咩啊？啊，即係中央信任啦，係咪？咁第三個條件，嗱、呢個緊要啦。就是说喂你起码有办事能力啦，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掂啦，第四个就是香港人拥戴。喂如果数下喂办事能力喂似乎曾俊华都唔会曳得过林郑喎、点解呢？不如我哋去段片先。 是话全当选后 AO 会大逃亡。 喂你 如果香港人的主流意见令到我没办法再担任行政长官，我是会辞职。 WhatsApp 来的。 所以如果是出现了一个、香港的主流的意见令到行政长官没办法履行我刚才说在基本法之下行政长官要履行的责任，就是唯有就是请辞。 相信大家都见识过 CY2.0 一日走数大法，是不是令人叹为观止呢？这日他接受卿姐访问，卿姐当然咬住不放啦。 就令到人哋覺得，哇！你都唔試，講完啲嘢又唔認數咁，我會唔會咧？ 唔係，我每次都認噶，不過即係 得啦得啦，你哋球隊嘅作風喺業界都好出名， 咩都唔關佢事啊嘛。 不過即係我講嘢咧，我個腦啊轉得好快。 哦，冇人賴賴個腦啊， 個口又講得好快，即係説話又唔到咁快。比較流利一啲咁，所以咧，但時間多人真係要睇咗秒。你知唔知我哋前面咧有個秒表我進步 好 多？ 哎呀，連個鐘都賴啊！佢無辜噶。 我俾啲時間你冇咁長，咁咩情況先辭職？我唔講啦，今日上嚟講政綱嘅。 哇，咁啊答咗噶啦，真係要引用卿姐嘅名句。 幾有錢嚟？ 真係㗎，皆因佢仲好串咁要挟啊卿姐。 卿姐你得半個小時嘅啫喎，而家已經去咗十分鐘啦。 講到咁啊，卿姐唯有把握時間爆料啦。 喂，如果林鄭月娥選到咧，就會有個政務官大逃亡喎。咁啊，甚至有一個咧退咗休嘅好高級嘅政務官同我講咧，佢話咧佢知識咧最少有三個常任秘書長咧，係會走。 我冇聽過，我聽過好多同事希望我能夠可以成為行政長官，快啲同佢履行呢本嘢喎。 繼續吹，冇請正座談嘢有曬記錄啊！你睇下點講？ 有人話：我你又講大話啦！你請咗一年一個正座，咁過三年半都冇請。 咁你 仲每一句說話要準成到咁樣樣，咁然後佢話我即係唔老實，咁我又覺得要求高啲。 其實對特首候選人要求高啊，有咩問題呢？佢仲話啲人成日針對佢笑啊，係欲加之罪。至於 Facebook 嗰啲嬲咧，多到上塊面啊！佢就話唔係淨係要照顧網民，仲要照顧長輩同弱勢社群喎。啊，又係嘅，真係好多長輩要照顧嘅。 好啦，翻嚟啦。 點解我頭先話嗰個行政問，即係行政能力問題咧？呢、這、一個我睇完呢段片之後，睇完琴晚四方咁嘅發揮之後，我係會覺得。 曾俊華係勝，即係係稱先一啲咧？點解咧？因為其實講真啦，如果你作為一個特首，你係要 run 成個香港，你係要經營成個公務員團隊，即係你其實你唔係話一個人嘅行政能力嘅問題啊。其实是有一个好庞大嘅团队。喂，如果你啲 AO 听到你做特首，个个都文虎色变，哇！啲人才全部俾你吓 Q 走晒嘅。喂，你究竟个能力喺边度啊？ 咪所以佢有一样嘢咧，讲阿张秀丽系咪？即系卡文章，卡文章我由听仔嗰阵时候 ，Hong Kong Standard 啊，即系识佢做记者咁啊。佢嗰阵时候系做咗大概半年到嘅啫，半年到九个月。即系老实讲，我识得佢咧，就知道咧佢系。 我你识佢嘅原来。 即系卡文章系好顺德人嘅、 啊， 都顶你林郑月娥唔顺嘅话咧，正如我一路所讲嘅，就系话咧，女人做 boss， 嗱我唔系性别歧视，系难顶好多，因为佢事无大小咧都系好 Q 执着嘅人嚟噶，即系唔系话佢呢个态度系唔啱，而佢一做领导嘅时候咧，系只见树木就不见森林 啊。啊 即系佢会令到所有人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嗰个问题啊嘛。所以佢唔单止话嗰句说话系唔精准啊！你请咗半年，阿张秀丽、阿卡文章，而系在于咧，就跟住冇人敢跟你啊！你嗰三年半啊，你唔系因为悭钱，系冇人敢跟你做正座啊！阿姐，怕咗你啊！喂，同样道理，刘慧卿嗰啲人都好怕佢做老板噶，一样嘅啫嘛。你谂下，我同个刘慧卿合作就知啦。但系你谂到林郑月娥一定系严重过刘慧卿好多倍啦。 佢精英啊嘛， 因为刘慧卿都系会睇到森林嘅人嚟嘅，系会睇大路线嘅 局思维嘅。即系咁讲啊，其实讲真啦，喂，你数下数下四大条件，喂，我真系数唔到边一个系真系。即系其实系， 喂，你系政务官，你见到呢个咁样嘅领导人你都怕咗佢啦。你谂下最近有一个 A.O， 佢都未够，即系真系要退休嘅年龄嘅，都系走夹唔透啦。我点解要同你咁顶啫？你一个电话打翻嚟，系咪有啲人话佢个 email， 如果你即日唔复嘅话咧，佢打翻嚟骂你噶嘛？跟住佢问你意见，其实系。话你都系唔识噶啦，都系我讲啦咁，你 send 个 email 托陈咩，大佬？你真系嚟问我？喂，所以呢个人系危险系在于呢样嘢，佢比 CY 可能系更严重添。CY 都享受咗个零月嘅蜜月期，佢一个蜜月期都冇。而嗰啲飞全部都系阿爷嘅，你嘅支持度全部都系爷嘅。只要听阿爷公开宣布。就话我哋都系支持曾俊华，你个廿几个 percent 全部蒸发晒，我俾你听。 系好捻牙烟嘅，咪其实讲真啦，如果你真系要称四大条件，严格咁样去讲嘅话咧，根本就四个都唔捻啱，四个唔捻得。你第一个，你系讲嗰个咩受中央信任？喂，首先你个人你要 integrity 先得噶。喂，大佬你成家系讲大话。喂，你老细你都唔捻会即系都唔会够真诚噶啦。 唔系，所以今日开始有人 challenge 佢咧，关于嗰、那个即系佢老公个居英权嘅 问题。系啦，你点样爱国爱港咧？又衰一件啦。 喂，如果你比较啊，薯仔啊，我唔知喺呢个节目里边有冇比较过咧。薯片叔叔，佢都系十四岁跟老豆老母走去飞去美国啫。佢最后翻嚟嗰阵时候，佢都要放弃佢个美籍护照啦。你林郑月娥系九零年申请居英权嘅计划嘅。喂，如果你讲政治忠诚嚟讲，喺边个会好啲咧？咁样我真系摸唔通阿爷嗰盘棋啊！喂，细细个跟阿爸阿妈走，就唔系自己嘅选择嚟噶啦。十四岁系嘛，唔系自己可以拣噶嘛。好啦，你已经大晒定，因为你系 A.O， 所以你可以申请居英权嘅计划。你主动投怀送抱，向英国佬效忠。喂，咁呢个人仲系爱国爱港？ 点样爱国爱港啫？ 用你共产党嘅定义啊，冇乜所谓嘅呢样嘢。我从来唔觉得你乜嘢国籍嘅人系。 喂，我真系邓阿曾玉成好唔抵啊！喂，曾玉成真系叫爱国爱港啦啩？都俾 你 劝退， 跟咗你咁多年啊，大哥。 我有冇搞捻错啊？喂， 喺执成单嘅时候，甚至乎喺六七暴动嘅时候，系咪啊？成家人跟你，佢个妹又俾人拉，佢细佬又俾人拉。做咗咁多年地底嚟，俾人俾港英政府压迫， 唔系即系讲真，喂，呢、這个唔系话 唔係話林鄭嘅問題，係壓上咗成個習核心嘅誠信問題啊！你講嘢邊有人信㗎？ 不過話說回來，到今日為止咧，即係老習都未表態，咁大家當然仲有一絲嘅希望啦。但係呢個表態機會咧， 唔係呢個係佢最後嘅機會啊，應該咁講。 都係大家唔好痴心妄想。你真係唔好妄想咧，佢最後尾嗰八九日咧就係會轉態，我又唔係好信啊。因為你嗰啲即係要上層下達到落去咧，都有一段時間嘅。你諗下，而家連李澤楷都表埋態 啊！ 李澤楷都表埋態，你仲有希望？同埋你睇到薯片㗎，我上一節臨尾嗰時候都講㗎啦，佢已經係講定係即係打咗自己嘅底啊，無論輸贏都好啦，即係總之係盡力而為嗰只啊。 阿肥仔聪嗰、那个即系嗰个片都系咁讲啊，类似意思啦。 你谂下佢讲嗰句说话，肥仔聪话：三月廿六号啊，你假设佢赢，你谂下佢赢噶嘛？咁样喂，佢呢句说话其实已经系即系有言外之音噶啦，大佬，即系已经系打定输数噶啦。而家你赢民望都系冇用嘅，甚至乎你话行政管理嘅能力系 OK 都冇用嘅。一个原因就系因为阿爷。只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信任这个林郑月娥多过曾俊华。 嗯，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不过有一个讲法呢，就话其实为什么现在就是扯到这么行嘛，扯到你这个地步李澤楷都要出声嘛。即为什么扯到这么行，就是仍然是有变数嘛，有讲法就是。 嗯。 即都是如果你林郑是已经赢了。 他的变数是在于什么呢？不是在于阿爷的变数。而是他对于林郑月娥是不是能够箍到601票的建制派的选票呢，是没有信心。所以他才要做很多这些小动作，由他辞职拖到一个月，到那些提名逐步逐步收回他。本来他是不止那三十几飞的建制派的提名，是逐个逐个收回他的，希望他拿不到提名，到打他变成是泛民的代言人，到现在这今时今刻握40秒手，到呢個李澤楷表態，其實所有嘅步驟只係可以咁樣分析，同埋咁攞咁嘅結論就係咧，佢係唔夠飛，佢驚自己唔夠飛，因為話曬你嗰度都係投暗票啊嘛，佢使乜警告你投暗票？啲人喂大佬話可以驗指紋嘅，佢就係想話俾你聽，你唔可以唔投林鄭月娥啊！你所謂嘅變數喺呢一度，唔係在於阿爺嘅決心支唔支持林鄭月娥，係在於佢唔能夠確保。嗰啲建制派嘅601票一定係投林鄭月娥，你咁講。 嗯， 所以我哋嘅變數係在於呢一度。我哋點解要搏埋去放棄胡官？我嘅論點就係呢一度。你就係要令到共產黨係灰頭土面，令到話俾佢聽，俾一個好大嘅難題。正如頭先湯家驊咁講，你試下唔任命啊？ 嗯， 係你一手破壞咗一國兩制。唔撚使諗啦，我哋。 嗯。 你自己同全世界解釋啊，你最好唔好任命啊。回到胡蘇仔當選，我幾驚你繼續任命佢啊！原來屌，原來最後你陰點就係佢啊！我哋全世界嘅人中曬計，學長毛嗰套邏輯啊，中曬計啊！你最好唔好任命。 嗯。 我搏你唔任命。 嗯。 我就係想你咁做，話俾全世界聽，你係公開呃人嘅，咪啱咯。 嗯。 喂，我哋所以今次最大嘅 mission 係在於乜嘢？你唔好俾肥佬胡官咧，係 distract 咗你自己嘅 attention。你係同共產黨鬥爭緊，你係製造緊個難題俾佢。第一，佢要陰點嘅人贏唔到，其實已經係一個管治嘅危機嚟㗎啦，對佢嚟講。 唔係喎， 可唔可以一手找住香港？ 阿土伯，你而家講呢樣嘢咧，即係而家成日咁講啦。嗱，阿曾玉成之前咁講㗎嘛，佢話收到風，中央就話今屆嘅特首選舉唔任命，係咪？嗱。有咁嘅说话在先啫嘛， 唔阴点 系啦，唔阴点，唔阴点 ，OK。咁就算系两会官方说法都系唔阴点嘅。咁喂，中央或者集合心，即系佢嘅威权统治，其实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是、面子啊嘛。喂，其实讲真的，即系有好多人就觉得，哇， 所以佢而家讲话所谓唔任命呢个讲法，其实系虚张声势嚟吓你、焗你投林郑月娥嘅咯。喂。林鄭月娥在私下的追風會是這樣說，董建華又這樣說，現在又借湯家驊的把口來這樣說，其實就是製造一個危機給這班建制派的選委，你不要亂投胡蘇仔，不要藉著暗票去做這件事，我可以不任命的，我會製造政治危機的， 到時 我駁回他的，我駁回他的做法就是你試一下，你就試一下不任命， 我睇下你点样落台，系你难落台过我哋难落台啊！屌你胡须仔，我有份选噶，大哥，系个选委选嘅啫嘛，系咪啊？关我哋香港人咩事啊？香港人就想睇你呢场戏，你越做得大越好，你荷里活大制作啦、啊、你，佢一定唔会，我写包单。即使胡官啊，俾你包只腐碌咁样投咗，真系赢咗啊！佢都唔敢唔任命啊！ 嗯， 你屎忽痕咩？难听啲讲就系、是嗯、你唔任命，系咪啊？明明嗰个危机已经过咗噶啦，喂！你连续两个 setback 啊，两个打击啊！第一个打击就系、是、本来我牢牢控制住，以为可以控制香港嘅601飞，原来系假嘅。跟住你一个唔任命，重新选过。不如你收翻一国两制算啦，屌搣咗边基本法啦，好似我咁烧 Q 咗佢算啦。你搞咁多嘢做乜啦？唉，一国一制咪算咯，大家香港人死心啦，系嘛？全部移民算啦，咁样。 嗯， 不如咁啦，系嘛？取消埋嗰千二人去添啊！屌，还掂嗰千二人都唔可靠嘅咁样。 所以我有少少谂咧，其实你就谂落去，其实有少少，我觉得我哋点都系赢嗰啲嘢嘅，赢嗰啲乜嘢咧？嗱，因为你其实最差而家系林郑去当选嘅啫，咁呢、這个即系大家已经估到啦，同之前五年差唔多嘅啫，其实可能 expected 啦。 咁但系而家咧，其实阿爷嗰个问题咧就系、是、嗱，如果薯片赢咗，咁你唔任命，咁你固然揦嘢啊。如果薯片输咗咧，嗱你我哋之前成日话你冇事，你之前。都是民望高的人去做特首的嘛。 没错。 你民望高的人原来是做不到的，喂你现在其实他说抛离都真的讲你不多都有十几二十个%的。你个 近廿个啦， 林郑嗰个支持度直直系负嘅， 近廿个 percent 啦。 你两件两件事要加埋一齐称。 仲有啊，而家薯片嗰50%接近吓，即系来回两三个百分点咧，系佢自己嘅。系，我就系谂唔通阿爷呢样嘢。如果我是他呢，我一定 ride on 他、 嗯、 我一定吃埋他嗰50%返嚟、 嗯、 所以呢个长毛最初嗰个分析嗰个假设嘅时候呢，话点解要自己参选，点解要即係、叫大家唔好投呢个胡须仔嘅原因就係咁啫嘛。如果你共产党唔 ride on 呢样嘢嘅话，借佢嗰50%嘅民望搭埋林郑嗰20几，咪你控制晒香港囉。 嗯， 有咩衰嘢嘅时候，胡须仔你搞掂佢同我，23条我要立啊！我唔理你用咩办法， 唔系同埋咧，即系 我唔理你用柔招定阴招定系呢个硬招，总之你同我搞掂佢，系、 嗯、 咪？喂，领导人就咁谂噶啦，所以我到今日我始终唔明佢个算盘喺边度咯。 唔系，其实如果你真系咧，你系要夹硬要选林郑嘅话咧，系习近平又好。中央又好，你系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嘅。 你好大嘅成本啊！用阿泽头先嗰个嘅思路一路推嘅话咧、嗯，就系、是、咧，喂，你个民望低成咁，只有一个解释嘅啫，低处未算低，还点都低到去咁啦，咁咪由嗰度开始反弹咯。 唔系，同埋你亦都系 好过由高跌落去啊！咁唯一咁嘅解释嘅啫。 唔系，同埋你亦都系俾咧梁振英呢种即系维稳阴谋咧，其实系要即系其实系是騎劫咗啊！即系我哋嗰阵时成日咁讲，唔系即系有种讲法，嗰阵时成日咁讲噶嘛。雨伞运动嘅时候，梁振英嘅阴谋其实就系叫做系騎劫咗阿习近平啊嘛。 唔系，同埋你可以咁样分析噶啦、啊。不过呢个你一定要系事后先有一准确地去理解嘅，就系、是、咧，唯一支持林郑月娥嘅原因咧，根本呢个系习近平同呢一个嘅港澳势力嘅一个deal嚟嘅。 嗯， 呢、這个deal就话。你褪梁振英，唉，你话想要边个上台，我捧你啦，就系咁嘅啫，只有得呢一个嘅原因。 唔系，我觉得有可能咧，其实系用呢、這个 而薯片叔叔系俾人牺牲嘅、啊，开头话俾佢听有机会，所以褪咗佢入局，点知后屘因为make咗呢个deal之后，情况急转直下， 嗯、 就放弃佢啦。你只系能够咁样解释嘅啫。 嗯， 对老共嚟讲，民望冇所谓。嗯、我是而家同你香港人对抗㗎喇，因为你包仔越玩越癫㗎嘛。又雨伞运动，雨伞运动都唔紧要。跟住你搞本土港独，佢咪乘机一嘢就落你嗰度囉。只有硬不能够软，喺共产党嘅思维逻辑里面。面对呢啲嘅民族问题嘅时候，主权问题嘅时候，一步不能够让，同过去23条唔同，同过去国民教育嗰个时候嗰啲运动唔同，系、 嗯、 不能够再让你香港人一步啦。 嗯， 呢条线就系我底线，所以你两会都好奇怪啊！ 無端端又繼續講呢個咩港獨啊、本土嗰啲嘢出嚟，屌嗰呢樣嘢，喂銷聲匿跡咗啦，個包仔一嘢俾你打巢咗咧，個 DQ， 而家邊個仲話自己係本土嘅？喺個網上世界裏面，個包仔完全都唔見曬影，屌！所以你又懷疑個包仔 被判埋啦， 個包仔係五毛啊，都唔出奇啊！屌，即係老共係自制呢一個咁嘅假象出嚟，自制一個敵人出嚟，俾自己打埋去。嚟陰乾我哋香港人，而薯片喺呢個過程裏面就係變成呢一個嘅談判籌碼同埋犧牲品。 嗯， 咁但係當然佢亦都要付出代價。呢個代價就係其實你係與香港人為敵， 同埋難以管治咯。可能亦都 有啲已經唔係錢王，普通中間嘅香港人唔係好關心政治嘅人，都對你共產黨好撚失望嘅。 嗯 嗯，你唔知你搞邊科你真係。即是你只是窮得只下錢的就現在大 佬。 不是我們因為這樣說要幫、薯片叔叔的屌真是跟他不是很熟的就老實說。 不是其實你現在是什麼嘛，因為你是全面地跟香港人開拖嘛，第一你就捧一個與香港人為敵的一個梁振英是吧，找他做這個政協副主席。第二就是你是即是壓抑一個深得香港人受欢迎的薯片，而这个人他不是港独，他是你曾经你建制的部分，这个深得黄蓝丝人拥戴的一个人，喂真是得他的啫，喂你连一个大和解解的机会你都要放弃，喂这个习近平是要负上一个历史责任， 所以你咪分析到他的路线咯，硬下去咯。 系硬落去， 硬落去 咯，屌！ 咁你同我哋斗碰嘅， 系 问咁我哋又冇你同你唔同你发癫啊？你有你自己搞啦。 而佢而家咧，其实讲真啦，即系你话要压抑港独咧，其实佢系想封紧你嗰道门，系嘛？嗱，我明知我呢段呢手嘢系硬嘅，但系你都唔好谂住系要搞咩激烈抗争，因为吓啱啱好啦，而家又判嗰啲暴动罪啦，系嘛？猪肉在前，我揾你班嚟吓你，我判你系嘛？即系要坐监啊，要承受呢种咁嘅代价嘅。咁啊，讲到暴动罪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啦，我哋讲下即系呢个吓，终于有人即系要坐监啦。咁啊，郁敏嗰阵时成日讲啊嘛，香港要有人坐监先有希望啊嘛。咁我哋睇下个希望有几大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